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五，农历6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研究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等事项。 新闻广播推出3集系列报道，展现回天地区从睡城到望城的变化之路。 14-5时期，全市力争改造1亿平方米老旧小区，老楼加装电梯超过1000部。 北京西站昨天停运始发列车101趟，接近图定始发列车一半。 北京排水集团驰援郑州，展开排水抢险作业。 今天开始，地铁1号线、2号线周五、周六延长运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汇报，研究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当前正值7下8上主汛期，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始终保持应急响应状态，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要密切监测天气变化，提高精准预警预报能力，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统筹调度，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和应急预案，综合采取排险、除险、避险、抢险等措施，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会议听取了本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2020年市级决算和2021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0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汇报，指出，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成绩来之不易，下半年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继续保持这一势头，加强分区指导，既关注短期经济恢复，更注重结构调整和中长期增长动力培育，持续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政策储备，促进经济平稳向好发展。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取了全国政协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精神及我市贯彻意见汇报，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昨天举办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围绕云计算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蔡奇指出，北京是首批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大力发展云计算是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要紧抓云计算发展黄金期，立足资源禀赋条件，突破重点领域，从基础设施和应用端双向发力，努力打造引领数字化发展的云高地。蔡奇强调，要聚焦关键核心，集中力量攻关，着力提升云计算核心技术能力，努力构建自主创新的云计算技术体系，扎实推进应用技术落地，积极参与国际开源社区建设，提高关键技术国际影响力。要进一步培育壮大云计算产业，加紧布局高附加值环节，打造基础软硬件产业组团， 要积极推动云计算深度应用，完善政务云，统一云管理标准，推动城市大脑建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建设行业云，深化云计算应用场景创新。蔡奇要求坚守云安全底线，健全云计算行业标准管理规范，构建云安全立体化防御体系，推动可信技术应用，抓好重点领域安全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强化应用监管。各区各有关部门要优化营商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云计算运用和管理能力。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7月21号来到通州区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参加。李伟说，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法律核心条款，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推动固废法在北京的贯彻实施，高质量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的执法检查任务。要紧盯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这两个关键小事，持续推动两条例落地落实。要以群众为师，总结提炼有效经验，有益做法，提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议，形成执法检查报告。要把固废法执法检查与两条例执法检查结合起来，将普法宣传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推动法律法规有效实施。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住建委主任王飞昨天在《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全媒体直播访谈节目中首次披露，到2025年末，全市力争基本完成大约1亿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同时要实现加装电梯1000部以上。十三五时期，北京累计列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508个，已经开工404个，完工147个。同期，全市完成了老楼加装电梯1843部，速度、效果和质量均处于全国前列。十四五时期，北京老旧小区改造的任务更重，责任更大。目前，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难问题已经纳入今年每月一题重点解决督办事项。截至目前，今年已经分3批将473个小区纳入改造计划，这些都是居民改造意愿比较强烈的小区。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完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本市将建立申请改造诉求集中小区清单，按季度向全市通报。各区政府收到清单后，应当以清单中的小区为工作重点，安排属地街道乡镇政府、社区居委会、组织业委会、物管会、物业服务企业、责任规划师做好入户调查，征集居民改造意愿和改造需求，在3个月内向市住建委报送诉求集中小区群众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纳入项目储备库情况。通知提出，居民同意治理违法建设、治理开墙打洞等治理类内容，同意改造并且愿意承担配合改造、缴纳物业费、归集补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义务的小区，优先纳入项目储备库。已经纳入项目储备库的小区，当居民签订物业服务合同达到法定比例，并且完成拆除违法建设等治理内容的，可以优先申报纳入实施范围。 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近日对外发布，新一轮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回天地区将初步建成与首都城市发展相匹配的宜居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从2018年开始，北京正式启动了回天3年行动计划。3年来，117个计划项目全都实现开工建设，其中64个项目完成，兑现了社会承诺。北京新闻广播从今天起推出3集系列报道，展现回天地区从睡城到望城的变化之路。今天请听第1集，从有到优，公共服务设施缺口逐步补齐。 本月中旬，北京积水潭医院新农泽院区正式开放门诊， 有需要的患者可以在京医通、114等平台上预约挂号。记者看到全新的门诊大厅内秩序井然，中央的咨询台前，工作人员耐心地为往来患者答疑解惑。陪母亲来看病的董先生说， 我们住在北京农学院，就在朱云庄那边，这医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方便，开车可能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名专家咱们就提前挂，咱们临时有个病，咱们普通号当天来就当天就能挂。 目前新龙泽院区门诊设有41个科室，主要以综合学科为主，兼具骨科特色，共有260间诊室，所有诊室都是一医一患。医务处主任李丽介绍说， 我们在这个院区的最重要的一些骨科，我们的病房的配比已经远远超过了城里那个院区。专家的出诊的诊次呢，目前刚开始能够按照30%逐步扩大到50%，到后面我们想更多的往这个院区呢投放他们的号源。现在一天完成将近40台手术。 此前积水潭医院已经在回龙观地区设置分院，目前回龙观院区项目2期正在扩建当中。李丽说， 目前在回龙观呢，我们每天的接诊量应该在3500到不到4000这样的一个门诊啊，那加上急诊呢，可能将近会到4000左右。这边院区呢确实要大，所以我们这个院区整体的我们设计考虑的服务量呢，可以到6000甚至到8000都是可以的，所以应该能够充分满足这区域内居民的就医。 调查显示，近90%的回天居民认为回天行动计划提升效果显著，这其中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成为百姓点赞的关键。在清华附小、人大附中、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等名校名院悉数落地后，新一轮行动计划将继续推动回天地区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表示， 围绕百姓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持续的补短板、强弱项，为回天地区提供均衡优质的公共服务。通过两轮行动计划呢，回天地区将增加学位30000个以上，医疗床位呢2000张，新增各类停车设施2.4万个，还有一批大尺度的森林绿地和小微公园。通过两轮计划的实施呢，回天地区公共服务缺口将基本补齐，把回天地区建设成为美好幸福的宜居之城。 以上内容由新闻广播记者史玉采制，明天请听第二集。 2021年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第一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成果和技术应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根据不同的业务领域、客户属性自由地安排介绍内容，客户可以亲身感受一下数字化的产品。 作为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德勤公司的客户体验舱，一批批客户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了解公司业务。德勤中国副主席吴卫军介绍说，今年将是德勤第3次参加服贸会。去年服贸会期间，德勤已经和中信所、首创、金鱼集团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数字化工具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 我们今年参加的是数字化发展的板块和金融服务的板块，我们这一次将会展现在债券投资风险跟踪方面的数字资产， 其中包括德勤智慧系列产品，比如德勤智慧债券、德勤财报智评、财务机器人等。 德勤智慧债券这个产品最重要的功能是监测风险，它会帮助到金融资源更好的配置，使投资者知道这个风险。 在此前召开的媒体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本届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 数字服务专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E3、E4馆，重点邀请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的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行，昨天西城区广内街道调解中心正式启用。这是西城区第一个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于一体的多元调解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如今，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仅靠民事诉讼和司法调解远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

救援车辆64辆，大小救援船只50多艘。目前白金十分钟应急服务队、通州区青少年志愿服务队等正在筹备前往河南。北京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提醒参与救援的队伍和个人，务必提前与当地指挥部门取得联系，听从安排和领导，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有效地参与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报道，北京蓝天救援队一行近100人、30多辆车昨天到达郑州，与前线指挥部取得联系后，紧急赶往受灾严重的巩义市米河镇。途中面对电线杆倾倒等情况，救援队员主动配合当地工作人员进行处置。记者在现场看到，米河镇大量道路房屋被洪水冲毁，泥沙遍地，电线杆树木倾倒，破损变形的车辆随处可见。北京蓝天救援队到达米河镇后，与当地消防、公安等部门一起迅速开始救援被困群众，搜寻失踪者。未来几天，北京蓝天救援队将继续配合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搜救、消杀等工作。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地铁1号线、2号线从今天起每周五、周六采取延长运营措施，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要。其中1号线上下行方向分别延长运营61分钟和64分钟，2号线内环、外环分别延长运营81分钟和94分钟，节假日另行安排。 北京地铁3处试点便利店已经基本具备开业条件，即将开业。这3处便利店分别位于6号线青年路站、7号线菜市口站、5号线和平里北街站。试点阶段，乘客有任何意见建议，可以向店员反映，或者致电96165地铁服务热线反映。 罗森北京有限公司日前在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办理了地铁便民分店营业执照。未来，罗森公司利用全市地铁便民用房开展经营活动的分店，都可以通过一张执照、多个经营场所的方式记载在这张营业执照上。这也是本市第一张一市一照营业执照。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艳杰，播音员赵龙、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刚交房就漏水，顺义区北京河苑业主质疑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我们那电梯井整个都是满的，抽过一次水了，我看现在又是半箱了。 乘客反映停运列车退票被扣手续费，铁路部门解释扣费原因。 听可以免费全款退票，但是他21号上午退了以后收了20%手续费。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购买了顺义区北京河苑小区的别墅，但在收房之后，房屋就出现了大面积漏水的情况。业主们对于房屋质量问题提出了质疑。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北京河苑位于顺义区东六环外，开发商为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别墅部分从去年开始陆续交房，然而交房后没多久，业主们就陆续发现自家房屋出现了渗水漏水现象。7月21号，记者来到北京河苑， 最深的时候我们家屋里钻到45厘米了。